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收听 FM 九九九私家车广播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跟各位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还挺重要的，一是关系到咱们的生活，二是大家也可以得到一个实在的奖励。公民举报间谍行为最高奖励50万元。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昨天发布并且实施，公民向国家安全局举报间谍行为，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奖励。北京市间谍行为线索的接受、评定、奖励等工作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统一负责。奖励办法明确，公民发现或知悉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电话、寄信和直接上门3种途径进行举报，可以拨打国家安全机关的12339举报电话进行举报。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如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采用，将根据其作用效果分为3档给予奖励，其中对防范制止间谍行为或者侦破间谍案件发挥特别重大作用、贡献特别突出的线索给予10万至50万元奖金，对防范制止间谍行为或者侦破间谍案件发挥重大作用的线索给予5万至10万元的奖金，对防范制止间谍行为或侦破间谍案件发挥较大作用的线索给予1万至5万元的奖金。公民举报的线索符合奖励规定的，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通过电话、公告等方式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举报人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90日内领取。对于因为举报间谍引火烧身的担心，奖励办法也明确规定，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机关申请予以保护，国家机关将会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一条新规。这条新规对我们的家装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也希望其他地方也可以进行效仿。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you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点事儿。我们继续来看，浙江新版的消法在5月1号起将会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全装修的商品房需要保留样板间。购买过精装修商品房的业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购买前开发商提供过样板房， 供您参考。等到商品房交付的时候，想要进行比对时，发现样板房已经被开发商拆除了，这样一来事后维权就很难进行。而此次发布的新办法着力破解了这一现象。办法规定，房地产商经营者预售全装修商品房的，应提供交付样板房，交付样板房保留的时间自全装修商品房的交付消费者之日起不少于6个月，或者是自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2年。值得关注的是，在退房过程中，如果遇到价格下跌，开发商应按照原价退还房款，如果遇到价格上涨，则按照同类地段的同类商品房的标准的新价格退还房款。看来这是个好事啊，当然也希望像浙江这样的新消法，我们其他地方也可以多效仿效仿，因为这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非常有利的一个方向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雨和天纠缠，孤独的痛洒满整个夜晚，整个夜晚风把落叶吹散，幸福的碎片落在谁的胸口，在谁的胸口，任时光荏苒，心跳的声落在耳畔，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沾回忆扩散，喉咙身体请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和全世界平行。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都和您见面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呢也向各位来开通，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月是喜悦的月。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乐享生活留言，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精选您的留言来为您一一解答您的问题。这节咱们来关心一下关于这个大户型的客厅应当如何来装修。其实咱们这个客厅的装修啊，是咱们一个家的门面，因为它可以展示咱们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在客厅的各个方面呢，都要考虑到这个设计里面，因为大户型的客厅装修与小户型呢是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面积越大越难充分利用空间，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浪费。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大户型的客厅应当如何来装修，应当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美。一般这个现代的大户型客厅啊，都被划分为就餐区、会客区和学习区，或者是休闲区。在这个视觉效果上，还是要给人一种较为明朗的印象，可以通过空间吊顶的走向、装饰品的摆放等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但是一定要注意整个客厅的和谐和统一，也就是说每个功能区域的装修风格要与全区的这个基调是一致的，以体现出一种总体的协调性。比如说重要的一点就是客厅的风格一定要统一。如果咱们都说这个客厅是家居风格的灵魂所在的话，那么这个沙发就一定是客厅里面的灵魂所在。沙发呢是最为抓眼球的地方，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地方，每个家庭的装修风格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那么沙发作为整个客厅的一个门面担当，能否选对沙发直接影响着您整个客厅的画风和整个客厅是否和谐。首先呢是选择风格，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啊，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沙发，咱们买回去之后发现放在样板间里很好看，但是放在自己家里面却有点别扭。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这个风格呀没有选对。因为沙发的款式和颜色一定要和您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和主色调相统一。比如说您家装偏向于现代风格，那么在选择沙发的时候就不要受太多复古风格的影响。如果说在这个田园风格的家具里面摆放了一个皮质沙发，那显然是非常的不协调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咱们说完这个沙发的风格问题之后呢，就要来说一说这个沙发的尺寸问题了。通常情况下，沙发的面积占咱们客厅总空间的25%，这个比例呢是一个最佳的比例。沙发展示厅给我们的视觉效果呢都很宽阔，如果说你只用肉眼来判断沙发的尺寸，往往容易产生很大的偏差。因此呢，在选沙发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误导，应当首先了解自己客厅的面积，然后再选择适合的沙发。千万要记得，我们不能只用眼睛来看，而是要先记清楚自己客厅的面积，然后再选择沙发。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Music.说完了沙发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户型的客厅的软装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软装呢，既要符合功能区的环境要求，又要体现主人的一种个性和主张，所以说这个软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比如目前很多的布艺制品则非常多的运用在我们的客厅的整体的装修里面，因为这个布艺的制品既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又可以凸显咱们主人的个性，还可以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非常独特的一些小的摆设，一些小的软装也可以体现出主人的性情，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成为咱们空间里面非常重要的点缀品。所以在客厅装修的时候，不妨也去认真的选择一些布艺设计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小布垫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看的沙发套啊，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还有非常好看的窗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户型的客厅啊，一定要划分功能区域，而且我们还提到了千万不要说让它们的颜色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呀？因为前几年咱们都很喜欢给不同的区域的地面选择不同的材质或者是不同颜色的一些地板，以区别这个功能区域。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之后，也不知道是我们大家的这个眼光都变了还是什么原因啊，大家总之发现这种方法和这种效果其实并不好，会使得大空间没有了一种整体的美感，而感觉有几分的凌乱。所以建议各位，我们无论这个空间区域如何来划分，千万不能选择不同的材质和不同的颜色，这样会使得空间很凌乱。我们可以选择相同的材质，颜色呢可以有多少的一个深浅的差别，但是千万这个颜色不要弄得太杂。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只有伤的小猫，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你说他依赖 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如果说您对于家装建材还有家居电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乐享生活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 如果花开了就感激， 今天呢，咱们就看到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又有一个新的热心听友来给我们提问，说这个冰箱应当摆放在哪里，到底是厨房还是客厅还是餐厅呢？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冰箱到底应该放在哪儿。那么首先咱们来讲一讲这个冰箱啊，分别放在这个厨房、客厅和餐厅里面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效果，您自己听一下来分辨分辨到底放在哪儿会更合适。首先把这个冰箱放在厨房里面的话呢，可能很多家庭是出于这个使用的方便来考虑的，但是呢放在厨房中是有一定的隐患的。因为如果厨房里面的煤气发生泄漏的话，而冰箱刚好有一个启动的火花，那么就极容易发生爆炸。所以呢，将冰箱放在厨房中的时候，要与灶台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来说10公分就好。除此之外，还要保障有足够的通风。厨房呢，是我们家里面最经常需要进行烹饪的地方，那么厨房中的温度啊，相对来说也是家里面最高的，并且厨房的油烟和热量非常容易使得冰箱变得老化，对于冰箱的制冷效果也是非常不利的，在太热的环境里面所需要消耗的电能呢，也就增加了很多。 就忘记陪你完成这一段距离，要哭泣的来 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把冰箱放在餐厅里面怎么样。餐厅是连接厨房与客厅和就餐的地方，不管是从厨房往冰箱里面拿东西，还是从客厅往冰箱里面拿东西，都非常的方便。将冰箱摆放在餐厅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一，餐厅的使用频率不高，在餐厅中待的时间呢也不长，这样冰箱的辐射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呢会稍微小一点，并且呢在餐厅里面可以避免厨房的油污对于冰箱的影响，这样冰箱的日常清洁也会方便不少。现在房价越来越高了啊，咱们这个厨房面积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的大，都是户型很小。那么如果在这样小的情况之下把冰箱放进去，厨房呢就会显得很满，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选择把冰箱放在客厅里面，于是呢这就成了一种家装的习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习惯把这个冰箱呀放在客厅里面的，但是呢放在客厅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一点您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冰箱的噪音必须小，而且这个视觉上不要和你的整体客厅的装修不太搭调，只要这两点保证好就没有问题了。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 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当然还有一些很奇葩的啊，会把这个冰箱放在阳台，这样的考虑呢，可能是很多人把他们这个餐厅啊放在了阳台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不建议放在阳台，因为阳台的温度啊也很高，而且这个长期的日晒对于冰箱的老化也会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所以呢，综上所述，无论您放在厨房还是餐厅还是客厅都可以，但是建议各位最好是把这个冰箱啊放在您的餐厅里面，如果餐厅位置不够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摆放到客厅。总之厨房呢或许不是特别好，当然前提是如果您的厨房很大的面积非常大的话，没问题，放在厨房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希望我们的解答可以对我们的这位热心听友有所帮助，那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西厢真是少年。 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码头，百花还在人聚楼空，那花儿常开人难留。 时间的河流开流，花香谁在的离愁，看看书生还有趁早要把功名报。 走过西厢不必一盏香，隔壁小姐还在花中水晶头疼，干了一句喷出花衬衫，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看着花你一定靠花旁，不是三月也能对人唱。 小指的前一天就在西厢走一遍，小小车站在窗台上花等着雨天，可是读了几个遍名画里为了整个卷，我的书生都不存在西厢真是少年。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装修有些时候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既想省钱，又想装得很漂亮，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我们这个设计了半天发现不行，这样成本太高，最后全部推翻，又来了一套便宜的设计，那么觉得我们就是为了省钱按照这个便宜的设计去走，可是在装完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啊，与之前最早的那个效果相比的话，这个便宜的效果会让人觉得有种大跌眼镜的感觉，会觉得这还是我的房子吗？那怎么办呀，你已经装修过了，想要再推翻重装其实不太可能了，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相信遇到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很头疼，大多数人都只能默默地选择忍耐着，就是觉得那装得不好就凑合着先住吧，我住个五年住个十年之后，等我有钱了我再重新装一下。其实我们不用等五年也不用等十年，今天啊教您一个小招，让您呢把这个装修不够时尚的地方啊用一个其他东西来凑一下。用什么呢？那就是地毯。有句话说得好啊，装修不够时尚，一张地毯来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面都忽略了这个地毯的重要性，可能地毯呢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倒用的不是很多，大家都不是很习惯，但是呢地毯却是一种非常可以起到点缀空间的作用的一个家庭的摆件，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图案也可以彰显出来不同的个性，所以说您的装修如果不够时尚的话，不如来一张地毯，使您的这个时尚度就会立马提升很多。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装修不够时尚的话，如何用地毯来凑。如果是在客厅的话，您可以用这些比如名贵的一些手工的羊毛地毯，可以使得您不够时尚的客厅啊立马变得时尚起来。图案呢可以选择一些别致的几何图案，比如说一些 V 字形或者是一些菱形的一个图案，颜色呢像红色呀白色呀都非常的好，甚至于黑白的搭配也是特别好的。主要还是要看看您客厅的装修的整体风格，根据您的风格来选择一张地毯放在茶几下面，就会立马使得这个时尚度提高了不少。如果说您在这个比如宝宝房间或者是一些小的空间发现装修的不够时尚的话，您也可以选择一些带有 3D 效果的一些地毯，这些地毯呢也可以使得你的房间立马变得生动和活泼起来。另外呢，这种 3D 视觉效果的地毯啊，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得这个孩子有一种创造性的感觉，而且可以营造出一种非常柔软的效果。建议各位在选择 3D 地板的时候要选择一些暖色调的颜色啊，这样会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多么愚昧，你无从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安睡在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整体的客厅装修为了省钱很简单也很便宜，东西摆放的很少的话，您可以买一个比如黑白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地毯，当然为了凸显它的这个别致和点缀的效果，不妨选用那种几何图案中带有一点黄色或者是带有一点橙色这样的效果的地毯，这样的话呢，有黑和白色组成的大块加上一点点黄色的点缀，就立马使得你整个客厅的档次和 level 提升了很多很多。像厨房，如果您觉得这个装修的也很单调的话，不妨来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这种地毯，这样的地毯呢，可以使得你的厨房颜色立马就活脱起来，而且呢，这个地毯可以选择稍微小一点的啊，只是起一个点缀作用，这样您打理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利于打理。 却只能沉默站在远。 总之啊，不管您家里面的哪一个空间，如果它装的很简单啊，感觉不够时尚，你想让它变化一下的话，来一张地毯绝对是一个非常明智和省钱的一个好方法。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明天的同样节目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咯。